好，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求你祝福我们这段时间，求你帮助我们善用这每个主日早上你赐给这个教会45分钟的时间，就是我们在这个教会忠实的守主日，守主日的恩典媒介，也叫我们所有参与的人都能够恩上加恩，从中领受恩典。也祝福我们今天的主日敬拜，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OK， 今天我们继续看这本书的第十章，认识罪第十章，关于骄傲的后半段。讲义里面有一些我看到的重点。OK， 这些重点我们等一下都会看。今天的 text， 今天看的那个课文比较少一点，所以我鼓励大家，就像我一直都鼓励大家，能够多一点分享，多一点发问，多一点讨论。大家上礼拜也是看第十章。所以我预设你们都读过这几页的课文，大家我们在进入后半段的讨论之前，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关于骄傲，骄傲是每个人都会有的，也时常几乎是在每个罪之中都掺有的成分。但不见得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骄傲，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问题？OK， 那我们就直接看今天的课文好了。今天是从第150页开始，对不对？骄傲的面相，在这本书里面，骄傲的面相就是从不同的层面看骄傲怎么呈现出来。因为骄傲而不认识自我，也不认识上帝，会引发一大堆问题。上一段我们讨论过，骄傲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因，来自于无知。大家还需要复习这个概念吗？为什么说无知造成人的骄傲？无知，当我们讲到，尤其基督徒讲到知识，是关乎，特别是关乎什么样的知识？向上帝而活的知识，这是我们时常用来定义，按照先贤们，譬如说 Ames 或 Maastricht， 他们定义神学的方式，就是他们定义神学是一个知识吗？是科学吗？是理论吗？或什么都有，但是你不可以缺少实践。所以神学家，我们改革中的先贤，简单的定义神学不外乎就是向上帝而活，你看出其中必然有实践有应用的知识，其中必然有知识有教义， right？有教导，有真理， OK。 所以这个知识，加尔文会说是什么？向上帝而活的知识，加尔文他会说是，我们在这一课一开始就讨论，马克琼斯有提到，可以说是对谁的知识和对谁的知识，而且这两种知识又是互相 mutually， 互相加强吗？是这样讲。啊，上帝还有什么？对上帝的知识和对自己的知识。如果人是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那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是如此。真知识必然是关乎上帝，那也必然是关乎自己。OK， 所以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人，也不认识自己的人，很容易骄傲。为什么呢？为什么这种人容易骄傲？ 把自己当神呢？ 也不认识上帝，就没有办法把上帝当作上帝。那没有办法把上帝当作上帝，你自然也不认识自己，因为上帝创造人的用意，按照他的形象所造，就是要人，什么？人的目的就是要敬拜上帝，我们是为了敬拜而造的。这个在我们的信仰告白里面，第一条，小要理问答第一条，就很清楚的讲了，人生的目的是荣耀上帝，以他为乐，直到永远。OK， 所以如果不认识自我，也不认识上帝，人会引发一大堆的问题。所以骄傲的人会执意的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而且他这边讲了，常常带着虚伪的谦虚，还掌握推卸责任的艺术，又看自己有的都比别人的更好，以为自己有显赫的天赋，不明白天赋，凡你若有都是也不是你的，是从上面来的，是赐给你的。骄傲的人则会不断的为自己辩护 ，self-justifying， 不断的 justify themselves。原文的意思是不断的称自己为义，你可以直接就是为自己辩护。父母跟小孩子打交道的时候，可能你们中间很多人会有这种，你指出他一个错，然后他一直在讲，没有啊，不是啊，又不是我。我没有那样子啊，都是他，就是为自己辩护。有的时候在有些人身上，这种为自己辩护或称自己为义的 habit 是已经这么的根深蒂固，这样子的人他们自己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做这件事，就是一种本能的反应。 right， 可怕的是，可悲的是，可怜的是，这种人不会自觉自己是这样子的人，通常需要别人指出来。但是当别人指出来的时候，他的本能反应又是什么？我不是啊，我没有啊，不会啊。所以这是一种骄傲，因为这样的人通常也会，当箭头指向他的时候，他反而会他会指责别人。他们要求自己和别人不守不同的律法，就是对，其实对别人的要求总是比对自己的要求更高，因为总觉得自己做得很好，别人可以做得更好。这样子。OK， 这一段我觉得形容还蛮贴切，尤其他是那种，他说有一种那个虚伪的谦虚。我以为那种虚伪的谦虚只有华人才有，但应该不是吧。虚伪的谦虚，也许那个就是我之前想要表达，但是一直找不到好的翻译，就是 humble brag， 虚伪的夸口 ，humble brag， 这样子。啊，骄傲的人也会自以为很聪明，有时确实他们很聪明 ，OK， 也许就是因为太聪明了，所以他们就骄傲。骄傲试图伪装在真实的谦卑之下，有的时候呈现的方式是不是用语言沟通的方式呈现出来，是透过一个眼神，透过一个也许你的体态吧，或你一个动作，你都不知道啊。你看昂首跨步的气势，但是我们也会，因为我们自己也有这个罪，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把自己的骄傲投射在别人身上，把别人的一个眼神、一个声音、一个气色、一个动作诠释为你怎么可以这样，你很骄傲，你冒犯我，但也许别人不是，所以你看出来就是还蛮，因为它渗透我们每一个人的每一个层面， 甚至有的时候这种骄傲是你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有的时候是你看不出来，你要多年之后才发现这个人其实真的还蛮骄傲的。我觉得在教会里面这种情形时常发生，就是多年之后你才会说，哦，天哪，那个人真的很骄傲。可是他在人面前他说，哇，他很谦卑，他这个那个待人说话很好，但跟他相处之后你会发现，哦，他其实还蛮骄傲的。反言之，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人说话，这个人态度怎么这么骄傲，会发现他也许其实没有那么骄傲，他不会那么的坚持己意吗？他能够听人家说话吗？ OK， 我自己的经历是在教会里面时常被人家称为最谦卑的人，往往是最不能够听人家说话的人，几乎没有办法改变他们的心意。 I don't know why， 我在想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很喜欢听人家说他们谦卑，这就养成他们一种习性，就是没有办法修正自己的作为、自己的想法的那种骄傲的习性。I don't know， 这是我自己想，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想法。OK， 骄傲的另外一个层面，这个层面面向呈现出来的方法就是容易被人冒犯。太认真看待自己 ，take self too seriously， 太没有办法嘲笑自己，所以你遇到一个就是没有办法嘲讽自己的人，他通常一定是有一种特别的骄傲。也不能够轻易的饶恕他人的 ，right？不能够轻易饶恕他人，其实就是没有办法饶恕别人，没有办法饶恕别人。我们之前讲到有讲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不懂得数算，不懂得精算，不明白上帝饶恕你的罪，总比任何其他人欠你的饶恕你的罪债，总大过任何其他人欠你的债。所以最终没有人欠你任何债，因为最终的债主是上帝，而上帝如果饶恕你的话，你手中就完全没有掌握任何其他人的债权，因为那个债权都已经是属于上帝的，所以你必须饶恕别人。那如果你不能饶恕别人，就是不认知你被上帝所饶恕的债务有多么的大，因此你还觉得说人家还是欠你，就是骄傲 ，right？ 欠债的人还以为别人欠他债，所以你不能够饶恕。Yeah，so， 我鼓励大家尽量开自己的玩笑。我试图在你们中间做好的榜样，但是你们从来听不懂我。还有 ，Anyway，Yeah，OK，、okay, 好，都是你们的错，你们缺乏幽默感。OK， 基督徒不应该太认真的看待自己。I mean why？ I mean 你有什么好看的？你懂我意思吗？这个跟之后有关系，就是总是喜欢夸自己，说自己好。这之前有提到。骄傲也有其无所作为，无所作为就是不喜欢提问，不喜欢寻求帮助，不喜欢阅读说明书，或者承认自己的弱点。骄傲的人容易嘲笑卑微的工作，如果他愿意负责的话，这个责任会就是他会认为说这是一个给他抬举自我、高举自我的机会。 所以他这边 这段提到的是骄傲不见得是透过某种行为某种作为呈现出来，骄傲有的时候是不做什么事，不做什么事的背后的预示就是我已经够好了，我都懂了，我没有我不再需要什么了。你可以看出来，那我们也时常讨论，就是不求奖赏，我们上次有不求奖赏的心态是一种骄傲，来、right? 啊，没关系啊，我们就是无用的仆人，我不求奖赏，这是一种骄傲，因为上帝是慷慨厚赐人一切美善的东西的上帝，那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他要奖赏我们。可是如果一个仆人说，那没关系，我不用了。他不是谦卑，他是呈现一种极度的骄傲，因为他以为他不用上主人的奖赏，不需要恩典，不喜欢提问。这似乎是在座各位的问题，不是吗？哎。不喜欢提问，不喜欢寻求帮助。OK。然后下一段，他说这是我的翻译，我不知道他们在，对不起，在书本里面我忘记这一段他有没有在编辑，在修稿。骄傲拥有通吃的杂食性胃口，什么都吃，醉翁求酒，贪食的寻找食物。我现在反应我会说好吃的寻找食物，但骄傲则不受任何限制。 OK， 这段他在讲什么？作者在讲什么？ 他不需要一个外来的刺激，他自己就无所不在。 Yeah， 骄傲有一种特性，他是他自给自足，他不需要透过什么东西，他不需要有外来的动机，因为骄傲的本质就是凸显自己，所以每一个人本身在内就已经有足够的动机、足够的力量骄傲。OK， 他在隐秘或公开场合运行，他做什么或不做什么，最终的目的都是要什么？表现自我。而且他时常夸口，然后夸口说他没有夸口，这是我之前讲的 humble brag。 哎，基督徒其实很会这一套啊，我真是像软弱的我居然也能够完成了今天的讲道，花了三天的时间准备讲章，真是主的恩典。对不起，因为我看过这种太多了，就是 yeah。 So， OK， 这段大家有什么想法，或者你们有没有一些分享，你自己或看到别人这种 humble brag， 就是不论怎么样，我都表现自我。可是越夸口自我，却又同时否定我在夸口自我，这种骄傲，我好像在讲里面有列出一些。 我想问一下 啊，请说。 前面有说那个无为的部分 啊， 听说帮助我的时候是体谅别人的角度去出发，然后说就是那个请求帮助啊，有时候可能是他说会打扰别人或什么，那也是一种。 哈？什么？对不起。 就是有时候他说打扰别人，或者是说破坏别人的计划或行程之类的，就是请求帮助，比方说，像我可能…… 哦，了解。 对，然后我就想说，是因为我出发点是我想要怕打扰别人。 我就是我们不应该就是说好像。 我们说骄傲可以以不喜欢发问或不喜欢打扰别人这种方式呈现出来，但这不表示不发问或不打扰别人就一定是骄傲， right？ 有的时候是不发问是一种智慧的表现，就算你有问题，但是在当下情况之下，这不是发问的好时机，这不见得是骄傲，这甚至是谦卑， right？ 不喜欢打扰别人也不一定就一定是骄傲，所以这 yeah OK。 但是这边只是提醒我们说，骄傲的有的时候展现的方式不一定是我们主动有一些作为或说一些话，有的时候是你不说话或者不做什么事反而就是一种骄傲。对，就大概是这样子。 我想分享一下，我觉得我现在的很大的自由与快乐当基督徒是来自于啊，对对对对对，这就是我，然后走过那个路程就会觉得哇，上帝这样我都接纳耶，所以才会有真的自由与快乐。那回头看会很感谢，在我年轻的时候，尤其我那个时候在美国生活，你知道在美国那个文化里面，他们很就事论事，他看到你他爱你，他就会主动来跟你讲你不 OK。 那现在回头看都会觉得哇，非常感谢，因为那个导致了现在可以做一个很快乐基督徒的很大的一个理由。 你会不会又在夸口了？ 我夸口他们愿意爱一个总是沉默总是隐藏的一个异文化的人，我夸口他们。 嗯，我以前呢还没有回到教会，还没有回到神面前的时候，以前我朋友之间最喜欢互相嘲讽，就是说我们有个叫是 You have no style， 就是你好像没有什么风格，可是你的没有风格就是你要表现出来让人家知道你很酷的风格。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低调，我们觉得我们自己都不出风头，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其实我啦，我们会觉得说，其实这才是真正很酷的，这个才是真正有品味，这才是真正厉害的人。你看出来吗？这有多么的毒？就是你不想有所作为，你刻意的不要出风头，但是你会以这个为傲。你听懂我意思吗？我每次录影然后我们放上去，你看跟其他教会就完全不一样，没有制作，然后录音很就是也不是很好，然后很粗糙，然后就是实况，然后也没有打说今天讲员是谁，我们那是刻意的不打出。所以如果你要找譬如说高阿丹或者李鹏，至少你不会在这里找到，没有那么容易就找得到，所以我们刻意的不做这些。我自己的用意是我不要让自己有一个好像就是骄傲的机会，但是你看得出来我在跟你们讲这些的时候，其实我对这个还蛮骄傲的，这个就是很危险的地方，不是吗？这种没有制作的制作，我们引以为傲，我们不搞那一套，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就是很骄傲，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子。人可以把什么东西都拿来做引以为傲的东西。好，C.S. Lewis 说骄傲是最本质的罪，也是最大的罪。他这边就是提到说，所有其他的罪都有骄傲的成分在里面。OK。然后保罗说，假教师的问题就是他们很骄傲，自高自大，然后他这种骄傲会刁钻，变成专好问难、争辩言辞，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坏了心术、失上真理之人的真境。他们以虔诚为得力的门路。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谦卑的反面。 OK， 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所以另外一个面向就是好争论、right. 有的时候好争论是真的以为自己是对的，但有的时候好争论是他也许他不认为自己真的是在为了真理辩论，但是是一种手段，为了得到自己的利益，就像这些假教师一样，进钱为得利的门路。我觉得在教会里面会时常看到这种，就是看到一些就是在网上有一些很奇怪的争论，然后你不知道他真的相信他自己所说的吗？我觉得也很难，但是你到最后我觉得就是他在为了自己的利益，不管是钱不管是名声，抬高自己贬低他人。接下来他说骄傲当然是谦卑的反面， OK， 这个很容易明白，但是也是爱的反面。骄傲是一种恨，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边，爱是恒久忍耐，恩慈，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我们是可以加不凸显自己的好处或自己的优点，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反言之，骄傲需要得到即刻的满足， instant gratification， 我当下就要得到满足，我当下就希望我 po 一个东西出来， 我马上就开始算有多少人按赞。哎，骄傲是嫉妒，而且不断的夸口。骄傲是狂妄无理，他坚持自己的方式，坚持自己的方式，没有办法修正，没有办法听人家讲，没有办法承认自己或许会犯错。而且他易怒，充满苦毒，而且他很容易为自己破例行恶，只在方便的事才要求真相。这个提醒我们为什么我们需要任性标准。一个公开宣讲教导也试着忠实的实践的任性标准，帮助我们不要破例行恶，不是你说了就算，你今天心情好这么做，他明天心情不好我们就不能那样做， right？ confession， 一个教会的公开的宣认的信仰标准就可以防止，你不能阻绝任何这些的罪，但是可以防止，至少公开表达，我们试着防止只有方便的时候才寻求真相，其他的时候是真相都成为方便的工具。OK， 真相往往会叫我们不方便。傲慢不容忍他人，只求自己好，他不会容忍别人的失败，但是高举自我，自己失败都看不到都 OK， 但是别人的失败马上就、yeah. Thomas Watson 说Pride 是 mother of hell， 地狱之母， OK， 一种很复杂 ，it's a complicated evil， 很复杂的邪恶，是一种属灵的醉酒 ，spiritual drunkenness， 分辨不出是非。OK。所以 Mark 就是说，简言之，如果残留在我们灵魂里面的骄傲是永远的醉酒 ，spiritual drunkenness， 那么我们某种程度都是属灵的醉汉。OK， 这段大家有什么问题？前面。就连 Benjamin Franklin 这个有名，富兰克林这有名的非基督徒，他都会说听起来很像基督徒会说的话 ，right？ 在下一段说关于骄傲的事，他说即使我敢以为我已经完全了克服他，就是骄傲。我也会为我的谦卑而感到骄傲。这是一个非信徒 Benjamin Franklin 讲的话。富兰克林就是那个小时候都是拿着风筝去触电的那去那个闪电的那家伙。美国立国的 fathers， 美国的国父之一。最后这一段最后一句说，这个世代将骄傲视为一种美德，而非罪行。更不要说这个世代会把骄傲视为一种罪。但是这并不是圣经的观点。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痛恨骄傲。OK， 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问题？请说。OK， 我们要不要讨论一下？我觉得最后这句话，骄傲是美德吗？如果你用骄傲这个字，我想就算一般人不是基督徒人也不会说骄傲是美德。所以现在人觉得是美德 virtue， 好的值得高举的是什么？自我，这边一路讲下来，高举自我就是骄傲的另外一个定义，不是吗？自我呈现，自我实现，自我形象，自我。父母要肯定孩子的自我，父母所能够犯最大的罪，得罪孩子最大的是什么？现在父母最怕的是什么？现在父母不断的受到资讯说你不能够对，不应该对，你千万不可以对孩子做的事是什么？压抑他们的自我表现，要让他们自我发挥，不要否决他们，不要压抑他们，活出骄傲 pride。 你要说骄傲 pride 哪里是最骄傲的？直接庆祝的，上街头庆祝的， 骄傲什么？台湾也有啊，而且台湾还领先全球，也有这个东西，是吗？ Yeah， 同性恋，同性恋的另外一个名词就是现在已经变成 pride， 骄傲。可是不只是同性恋，弟兄姐妹，任何教导我们凸显自我、高举自我、不能够对自我说不的，都是违反圣经的观点。我们主耶稣明确的教导是什么？要舍己，直接翻译就是 deny， 对自己说不， deny yourself， 那是骄傲的反面意义。OK， 好，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就是大家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关于这个？关于这一点，就是我们至少在这教会会鼓励大家，不只是牧师长老或教会官员，有督责、有教导、有劝诫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弟兄姐妹要能够彼此的劝勉。这就是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要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免得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因为停止聚会，他下一节就讲什么，他那一节的下一段就什么，总要彼此劝勉或彼此劝诫。走，回到这个彼此劝诫，有的时候你必须对彼此说不。从来不会说不的人，你要小心他，从来不会说对你说不的人，但是你要人家听你对他说不。你不能这样，你不该如此，你不什么，你最好先让人家看到你自己会对自己说不。你父母应该最了解这一点。父母不断的对孩子提出要求，可是如果孩子，你知道他们看得到你在做什么？如果孩子从来不看到你自己对自己说不，从来不看到你自己克制自己，那他干嘛要听你的？So， 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真的是基督徒，我们是委身在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必须对彼此说不。但是在你对其他人说不之前，先检视你有没有对自己说不，你有没有 deny yourself， 否定自己。这样子如果有的话，这样子你对人家说不的话，也许就可以避免骄傲。 OK， 应用这边就是引用到圣经的例子和我们很熟悉的经文，骄傲在败坏以前，狂心在跌倒之前。我在华生有个旧约老师，他就是讲旧约的时候，所有他讲的到最后都是回到这一点，就是他讲旧约就是讲圣经人物，圣经人物总是就是这些历史的先见，这些人，你看他们会跌倒，他们会失败，然后就到最后归纳的总结就是结论就是骄傲在败坏以前，狂心在跌倒之前，还蛮有用的。OK， OK， 上帝在我们生命中叫人谦卑的工作，乃是骄傲的解毒剂。所以我之前好像提到骄傲的解毒剂是自我检视， right？ 总是检视自我。那这边讲到说解毒剂是上帝在我们 人身上的工作，叫我们谦卑，这个是骄傲的解读记。所以我认为我们怎么理解这个，我会认为如果你能够真的检视自己，有谁能够真的检视自己，诚实的检视自己，自我省察，只有基督徒才可以，因为只有基督徒才有圣灵，没有圣灵的人没有办法真的检视自我。 OK OK， 所以不管上帝在你心中，在你身上有什么样叫你谦卑的工作，你没有办法解决骄傲的问题，你只有靠着上帝在你身上的工作。 OK， So 这工作会叫我们不舒服，因为骄傲本身就是什么，高举自我，让你自己觉得很舒服。但是如果有这个 antidote 解毒药，必然会叫你不高举自己，贬低自己，会叫你不舒服。所以就希伯来书十二章里面的那个，上帝所爱的他必管教，而且管教会叫你觉得不舒服，甚至会痛苦。但是正因为你们是儿女，不是私生子，所以父会管教我们。 OK， OK， 当谦卑痛悔之灵的低楼火花飞向天的那一刻，上帝就极其乐意祝福。 OK，然后他在最后这一段，他 Mark Jones 用了那个高低高的模式，鼓励我们，鼓励我们也效法，让我们的生命也复制这种高低高的模式。什么模式？最好的例子当然就是基督颂，腓立比书第二章的基督颂。高，他是上帝的儿子，低，却不强求与上帝同等的荣耀，取了奴仆的样式，不止这么低，甚至顺服低，以至于死，最低，且死是在十字架上最低的最低。因此什么？上帝将他高举，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万膝都向他下拜。上帝儿子最高的降到最低的，因此上帝再赐给他最高。这个就是他如何我们就如何，这也是我们的模式。我们本来都是以为自己还不错的人，其实我们本来都是认为自己是最好的人，但是认识上帝以后，认识他儿子以后，知道自己原来是最低贱的人。只有这样子认知，凡我所有都是上帝赐给我的，凡我有的好处都本来不是我的，是上帝赐给我的，没有什么好夸口。我本来是最不配的，上帝却原谅了我，赦免了我的罪。只有这样子，你才有什么与他一同受苦，与他一同得荣耀的确据，才有高。所以你要高举自己，你必须先贬低自己。 OK， 他说没有一个基督徒能逃脱这模式，因为这个就是什么模式？耶稣的模式。因为这就是什么？效法他儿子的模式，高低高。我们现在是在哪里？是在高还是在低？ Low and it's not low enough， 还要再低，还要再低，还要再低。OK，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这一刻，骄傲是每个人都有，也是最困难，因为它很毒。有的时候， 骄傲的人特别不容易觉得自己骄傲，所以唯一的盼望不是一直看自己。所以我说检视自己，那个绝对不是一般人的哦，我自己看自己，因为你通常自己看自己，你会觉得自己还不错。所以当你看自己的时候是怎么看自己，检视自己的时候是怎么看自己。是按照你的新身份，现在活着不再是你，现在活着你是什么？基督在你里面活着。 So always look to Christ， 唯一的解药就是认识基督，认识他是如何爱你，为你舍己。所以当你检视自己的时候，如果你只看到自己， you totally miss it。 当你检视自己的时候，你是看到基督，基督爱你，在你身上的工作，为你舍去一切，你才可能，你才可能谦卑，你才可能不骄傲。好，谁带我们就结束祷告。 我使我们更加谦卑，乃是效法耶稣基督的模式。也求你能带我们在我们等下的主日敬拜当中，可以更多领受、听到真道。我向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